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大家当中，一起的敬拜，同埋一起的思想神的话。今天讲的是巴别塔的故事，我想我们当中有可能有很多人即是在儿童主日学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就听过，同埋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些图片啊，即是在网上看这些图片，觉得这个是很古老很古旧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会看到其实听日你们上班或者上学呢，你会发觉巴别塔的故事是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发生的。我们华人有时候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或者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者说人在做天在看，巴别塔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的故事来的。今天我们会从四个角度看巴别塔的故事：人的谋算、人的优势、神的介入、神的拦阻。前面两个是跟人有关，后面两个是跟神有关。大家刚才读经的跟我们讲到这个经文呢，就讲到有一班人呢，当时天下人呢，即是世界里面的，这个是挪亚洪海之后的故事来的。所以当时有一班人呢，即是挪亚的后裔呢，就去到这个示拿地，在这个平原里面呢，他们大家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刚才刚刚提到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遥远很古老的故事。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是父母是基督徒的话呢，在儿童主学呢，你已经一早就听过这个故事。当时你听的时候当然都很兴奋，这个就是十分仔听故事都很兴奋的。但是呢，你现在呢就觉得，哦，这个故事 我一早就很熟了，是不是？小的时候。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呢，就是这个故事呢是不断呢在我们当中发生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你不熟悉都不得了。即是我们加拿大的人呢，就成日即是只要有关美国的新闻呢，我想至少一半的时间是讲 Donald Trump 和 Hillary Clinton 在选举。Donald Trump 呢，大家如果看这个1983年已经在纽约有个 Trump Tower 了，大家有没有看到 Trump Tower， 为要传扬 Trump 自己的名字。每几年呢，大家会发觉呢，就是一个大楼呢是要超越其他大楼的。巴黎1889年是最高的，咁跟住咧就会有新嘅吓，呢个喺马来西亚1996年吓，呢个 Twin Tower 喺马来西亚嘅 Twin Tower。咁跟住咧台北101吓，2004年系最高嘅。咁2010年咧喺呢个 Dubai 啊，就有一个咧就系又系更高嘅。每几年呢，每5年、10年呢，你就会见到人类不停在这里建城和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不是古旧的故事，这个是今日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今日的人类是非常非常有关。神摩西在这里写有关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其实就讲到人的故事出来。人就是要不停地挑战神，要超越，要突破神给人的限制。你手里面的手机啊，就是不断地挑战。你可以在，即是你可以在加拿大温哥华打电话去香港，跟香港的亲人讲电话，跟香港的人做生意，超越时空。人不停就在做这件事，神不人不停就在做城和塔，塔顶通天。大家不要以为呢， 一定是人要建一个很高的东西才是巴别塔。巴别塔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如果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应该都知道了，很多人都听神文。Trump 就是在温哥华就是一座 Trump Tower, 是吧？所以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是跟我们非常非常切身有关的。就是在温哥华，就是在 downtown 起紧，要传扬 Trump 的名字。你现在看，其实如果大家我们看看这个但以理书四章28到30节，这事都临到尼布格尼撒，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这个就是 Trump 了， Trump 就是尼布格尼撒这种人来的，觉得自己很伟大，什么都可以。他现在甚至说即是美国这里很多问题啊，怎样要即是对付大陆啊，中国的崛起，觉得很容易，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得，很叻，很醒目。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这巴别塔不是我们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吗？要显我威严的荣耀，要传扬我的名字吗？这个就是 Trump。 但大家不要以为呢一定要很高的塔，很大的城市才是巴别塔。你周边，你听日上班呢，很可能你的老板呢就是尼布格尼撒，你的老板就是 Trump。在这里建公司，跨国公司，要显自己威严的荣耀。有很多人一生呢就要建立他自己的公司的。他觉得能够白手兴家是很荣耀的事，他要给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如果夜晚呢你去即是在温哥华揸车，或者行出你家里看看。在 downtown 有个 TD 的。TD Bank 有个很光的绿色的 TD, Scotia, RBC, 这些就是巴别塔咯，这些就是巴别塔咯。我在香港的时候 Panasonic, 如果你香港看，在九龙那边看香港的那个海景，你完全可以看到的很多公司的名字，这个就是巴别塔咯。人在这里创立公司，好像 Steve Jobs, 好像 Google, 好像 Amazon, 这些全部是巴别塔。人要显出他威严的荣耀，我叻，我创业。有时我有时觉得，即有时都是觉得有些基督徒好像都是即在这方面不是很成熟的。Jim Patterson 咪成日咪好似应该系基督徒，咪好似全港佢系基督徒，都围周围都有 Jim Patterson 嘅名嘅，又喺度建紧巴别塔。我哋要荣耀嘅系边个咧？系我哋自己啊，因为我哋要荣耀神咧，创造我哋个位。这个比较多是即系西人的大公司，中国咪马云啊呢啲咯，阿里巴巴啊咁呢啲，李娜、姚明呢啲，佢哋要创咩啊？自己嘅品牌 brand， 呢个就系巴别塔啦。人喺度就系要咁样做。所以巴别塔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近，你的老板，你的校长，说不定就是在这里建巴别塔。所以巴别塔的故事不是儿童主日学的故事，不是只是儿童主日学的故事，也不是遥远古代的故事，是每天都发生的故事，是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人在这里创造的故事，是一些人建立自己角度的故事。所以问下大家，你是不是在建巴别塔？ 你是不是跟你的老板非基督徒的老板一样？你是不是跟马云 Steve Jobs 这一批的人 Bill Gates 这一批的人一样，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巴别塔，建立自己的角度？人有谋算一定是要有优势才得的，你没有优势怎么你谋算没用的，你想做什么都做不到。人要有谋算，有计划，有人生大计，要建立自己的角度，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穷人是没什么优势，建立不到什么角度。所以刚才那些老板大部分都是很厉害的人，所以尼布甲尼撒就说我威严的荣耀嘛，因为他见到嘛，至少他以为是自己，完全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因为但以理书第四章就是讲到，其实不是他建的，是神赐给他的。但是至少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非犹太人，不信耶和华，所以就以为自己建巴比伦大国。人的优势，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第一个优势是什么？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然后神说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第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沟通没问题，人和人之间沟通没问题。如果大家看我这里 有个地球和飞机，大家想旅游的时候呢，即是如果你沟通有问题呢，你就大部分时间呢就一系就找当地的朋友，一系就找参加一些旅行团。因为言语有问题嘛，你去非洲，你去欧洲，不懂讲当地的语言。如果自己懂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计划去，很简单。要去回香港，大家不需要参加旅行团。因为言语沟通没问题，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优势，所以他们能够成班人建造巴别塔。第二个优势是什么？第二个优势是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成一座塔。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他们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第二个优势是什么？他们有共识，他们同心合意往一个目标去，就是要建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很多时候这里有个图，就是一个爸爸和个仔的，个仔在帮爸爸做 清理那些花园那些落叶之类。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家里面的人有共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是吧？所以第二个优势是什么？他们有共识，他们同心合意去做。还有第三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就是他们说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灰当石漆当灰泥。这个大家如果大家私下读经文呢，有可能就会比较难睇到啊！这个是第三个优势。这个第三个优势是什么呢？这个第三个优势呢，大家都有的，我明讲俾大家听。你袋里面的手机，这个是科技的优势。以前人建城和塔呢，只能够用石头嘅啫。而家有砖，识得点样做砖，石头就好重嘅，好难。即系你，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去埃及系咩？金字塔啊，哇，好宏伟！嗰啲石头，即系你点喐佢咧？系咩？而家唔系啦，至少喺呢个创世纪十一章嘅时候咧，就唔系啦，可以用砖。砖系好轻嘅，比起石头嚟讲，好细嘅。佢哋有科技发展。就是人类达到一个科技呢，可以建一座城和塔呢，塔顶通天。不再好像金字塔那么难建，是比较容易建，因为有砖。 一个砖一个人就可以拎起啊！你金字塔嘅石，你一个人咧就肯定俾佢砸死嘅。分别就喺嗰度，人就喺度猛喺度有即呢个发展呢个科技，而透过呢个科技嚟希望克服人类所有面对嘅问题。啊，而家南美就 Zika virus， 我哋就要研发点样能够克服 Zika virus。啊，每几年就有个。病毒出現，人就在這裡要用科技來克服它。我一次聽奧巴馬在這裡講有關這個這個即是環保和這個這個污染的問題，他要怎樣克服這個環保和污染的問題呢？ By technology，他要透過 technology 解決這個即是這個carbon 啊太多的問題啊。奧巴馬拜的神呢是科技之神，他在這裡見的也都是巴別塔。我們在這裡，當我們有計劃人生想做一些事的时候，有理想，我们是不是在建巴别塔呢？最近大家八月的时候奥运的 Rio 那里有奥运，很多选手就要拿金牌银牌。现在最近呢就是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网球公开赛。我一次看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网球这方面就知道我们加拿大其实是有个很厉害的选手的Milos Raonic。很多华人如果看报纸、看新闻、看运动就肯定认识他的。他现在排第六，全世界排第六。虽然今次呢就被人打低了，很容易出局，即很早出局。有一次在电视的时候我 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跟 Peter Mansfield 去訪問他，因為他是一個新興的選手，跟他談，很明顯他就是要能夠去到這個Djokovic、Nadal、Federer 這種的前一二三名。當然Peter Mansfield 就很欣賞這種人，即如果你去 US Open 啊，咁聽好多嗰啲有關 US Open 啊 tennis 嘅討論咧，即係好多人都好欣賞 Milos Raonic 嘅，但佢係喺建緊巴別塔嘅，佢係一個建緊巴別塔嘅人。你同我今日係基督徒，係神嘅子民，係耶穌基督嘅門徒，我哋係咪建緊巴別塔咧？我们是不是要做我们公司的部长、主任、总裁、经理、董事？我们是不是建着我们私人、个人的巴别塔呢？好像 Trump， 好像 Milos Raonic。 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呢，如果大家注意呢，就是讲到保罗讲自己是什么人。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以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这段经文呢，如果大家看这段经文呢，你就应该知道呢，保罗在show紧他的名片，这个就是他的quality了，他的优势。人家有优势吗？我也有啊。保罗啊，你的名片，你看看你的名片，这些都是你的优势，不是优势你不会摆下去的，是吧？你在哪里毕业？你做过什么？你是不是总经理、总裁？你有什么经验？你摆下去，这个就是人的优势。但是我们跟着就看到，在故事里面就讲到神的介入。神的介入，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神在圣经里面 成日啊，你睇圣经翻去，不论系边一本书边一个部分，都系讲到咧神介入紧世界嘅人类历史嘅。呢度我哋睇到神介入啊，譬如喺所多玛俄摩拉，神审判所多玛俄摩拉就介入啦，见到所多玛同俄摩拉嘅罪，神审判呢两个城市。摩西嘅故事里面好多啊，神介入摩西啊，神呼召摩西就要介入喺埃及地住嘅以色列人嘅前途嘅问题。如果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你就会发觉呢神 是多元性地介入人类历史，甚至是你我的生命里面。 你和我在坐在这里是因为神介入，不是我们自然来到教会的。神介入等到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属灵世界，不是只是物质世界，发觉有一个真实的属灵世界，所以我们先来教会，所以我们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个介入呢，可以是个人或者群体，可以是明显或者隐藏。隐藏呢，最明显的书卷呢，就是以斯帖记，里面连神这个名字的字都没有的，很隐藏地在这个故事的背后。那有正面的介入和负面的介入。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神的介入呢来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经文，而你可以更清楚了解到呢神的介入。那你又可以看看呢神怎样介入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些明显的介入，一是是比较隐藏的介入。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读经的时候 去看的。咁喺呢个神嘅介入咧，喺呢段经文里边咧，巴别塔故事咧就好明显咧系比较负面嘅介入嚟嘅。神拦咗，拦咗世人做嘅事情。神变乱佢哋嘅口音。难怪诗篇咧话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神介入拦阻或者鼓励帮助，正面负面都有，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的经文。那为什么神要负面介入这个故事呢？创世纪一章和九章都有给原因我们的。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对亚当夏娃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和挪亚和他的儿子讲的时候，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不论是和亚当夏娃在创世的时候，或者在挪亚红海之后，神都是希望人类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偏偏点啊，偏偏这个巴别塔故事呢，啲人就唔想遍满全地啦，唔想分散，要集中。集中得嚟呢，要建一个城同埋塔，塔顶通天，挑战神。抗命同挑战。违抗神给挪亚的使命，拒绝神的旨意，抗拒神的旨意，然后呢要建一座城和塔，塔顶通天，要宣扬自己人的名字。巴别塔的故事就是讲这个故事。很明显他们是凭己意来到去生活，要见的是人的角度，不是神的角度。雅各，箴言和雅各都有这样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神拦阻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很明显看到这个巴别塔古仔，人其实在这里是完全是抗拒神，跟神是唱反调的。神要人分散，人要集中。神喜欢谦卑的人，人要宣告自己的名，彰显自己的名。刚才提到的尼布甲尼撒就是这样的人，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要全世界都知道他尼布撒尼布甲尼撒的名。但是跟着天上的声音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谁就赐予谁。不是尼布甲尼撒凭自己的大能大力建巴比伦大国的，不是，是神将这个国度赐给他的。好不同的看法，好不同的世界观，一个觉得自己白手兴家，另一个说你不要以为你白手兴家，是神给那些机会，给那些成功成就给你的，赐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一手一脚将天下打下来的。耶利米有一个秘书，不是很出名的人，巴录。有一次神就跟巴录说，透过耶利米先知就跟巴录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这个巴录呢，其实那时以色列是猛在这里被亚述巴比伦在压迫的，是一个即是没什么成就的国家，是一个即是第三国家之类的一个国家来的。但是巴录呢就很有野心，为自己图谋大事，神就说不要图谋。英国有个牧者写了一本书， Michael Griffiths 写 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s， 放弃 你小小的野心。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为自己见这样见那样，见这个角度那个角度。我们要问神在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们怎样能够参与神的建造，神角度的建造，不是我个人角度的建造。我2014年的时候就去台湾教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跟太太一起去台湾的南部来，因为我嗰陣時以前咧就喺北部教書啊，南部冇乜去，咁今次有機會就去南部，咁就去咗廟嘅前面嚇，廟前面咧就有好多呢啲牌仔嘅，即係馬祖廟啊、乜嘢廟啊、關公廟啊、乜嘢廟，咁啲字好細嚇，有可能大家睇唔到啊，即係每一個咧都有啲改變自己。赚大钱，咁今年能够考上正式老师，遇到好郎君，工作顺利，母亲身体健康，就是人嗰啲希望做到嘅事，计划人生嘅计划。我哋话美国梦同埋中国梦，以前就系美国梦啦，系咪？咁但系最近咧。甚至咧，中國都好流行講中國夢啊！咁奧巴馬咧，選舉嘅名言咧就 Yes we can 啊 ，Yes we can 啊，但係結果咧，大家應該都知道咧係 No you can't 落台嘅時候咧，佢知道其實好多嘢佢都做唔到。上台嘅時候啊，好有信心，認為自己能夠將美國全面改變。点知美国的政局呢，就是他上了台之后呢就基本上是没什么改变的。这个Republican 和 Democrat 都是这么极端，针对对方。 信徒呢应该呢就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这个就是人在这里建巴别塔。其实明日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性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人生是有很多超越我们能力所做的事，人生里面有很多意外是我们想不到的。雅各鼓励我们不要一心以为我们想做的事就能够成功，想找到美国梦，想找到中国梦，想找到加拿大梦。腓立比书，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他有这么多 quality， 但是他怎样？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基督徒应该怎样面对这个的世代，面对我们周边有这么多巴比塔在这里建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活出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不要美国梦，不要中国梦，我们要用什么来去取代？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基督徒不应该有美国梦，不应该有中国梦，不应该有加拿大梦，基督徒应该有天国梦，基督徒应该有门徒梦、管家梦、精兵梦。你是建你的巴别塔，因为你行在神的路上，跟随神往天国梦、门徒梦、管家梦、精兵梦的方向来走呢？在这个巴别塔古仔里面有两个讽刺的话，如果大家看比较细心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当时的人要建城和塔，塔顶通天去到神那里，然后经文摩西说耶和华降临，降临是下来的意思，然后神亦都说我们下去。人的巴别塔塔顶一点都不通天，神要坐电梯下来看一看这个巴别塔建成点，看不到啊！天上神要下来看啊！摩西在讽刺建造巴别塔的人，这个第一个讽刺。第二个讽刺是什么呢？当时人要建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最后呢名是传扬到了，所以叫巴别嘛，所有人都叫那个地方巴别塔，巴别塔就是变乱的意思。但他们不是 青史留名，他们是遗臭万年，名是出了但是臭名，不是威名。摩西再次讽刺要建造巴别塔的人。今天我们是有什么谋算呢？在我们的温哥华 Richmond， 我们有什么优势，有什么 quality， 我们的谋算，我们的优势会不会引来神的拦阻介入，又或会帮助你的美国梦、中国梦梦醒了没呢？你在活在神的引导、旨意和角度里面，又或不是？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是华人，在华人社会我们都很流行法美国梦、中国梦、加拿大梦，祈求天父帮助，叫我们梦醒，走出这种的困境。因为当我们发美国梦、加拿大梦， 中国梦的时候，你会介入，你会拦阻，因为我们是建我们的巴别塔，建我们的国度，不是你的国度。你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国度，你爱之的国度里面，是要我们脱离这种的梦想，是要我们参与你天国的建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精兵，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我们怎样可以参与你的国度，怎样可以活出你的国度，在我们上班，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宣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名，不是我们的名牌，不是我们的品牌，而是你国度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